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20号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结成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我国永恒的主席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战无不胜的全文。